相等，每日里望清客盼花心生，怀牡丹诗成白首，在园中朝夕吟诉，好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，乃此时自抚一切，欲带回乡，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，只得去典藏春衣，喜流连忘却了归程。

性命不了降，被那有司拿货又到回堂，问他的姓名也不肯招认，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，逃窜于他乡，到后来一姓更名把前世放，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飘扬，他与那伏龙凤雏为密友，有时常到司马德操的水镜庄，现而今他母子迁居在颍州郡，说这个人他好远志明徐庶，真乃是惊天为地之的高强，不亏天下玉掌上啊，何许我带云阳啊，一闻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，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，程昱闻听尊丞相论远志，他是当代的名士，欲怎敢当，那徐庶之才呀是被鱼，哎呀呀，丞相见问我是活敢隐藏，孟德叔西湖闲事归刘备，这也是国家的奇术，人力难防，那刘备枭雄最识人路，得此人如虎生翼到处飞翔，程昱说原职虽然他投了刘备，说这件事倒不需忧虑犯思量，据谋想您若用此人不难立志，孟德说哦，念得原职能够到许昌，程昱说徐庶生平弑母最孝，皆因他又丧其父，锦封高堂，现听说义弟徐康心忙故，老徐母无人侍奉正堪伤，丞相若命人把徐母诓到，令召其子数必来降，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息，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，一路上小行夜宿不必细讲，那诓人的诈术何用我周详，老徐母为查虚实登车上路，古语说君子可欺，一起放急忙忙跟定了从人 夹着担的担，心急哪怕路途长，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。下车后爱他山木有神啊，断响这密层层两旁多一丈阔，成对得那些武术尊族各持刀枪，一个个怒目横眉抬半担，更有那谋士与将官，他们气象刚，老徐母不入一门朝里走，见堂上杀气森严，令人悚慌。但之间兵符令箭捉安方，看光景真乃是顺者的村来逆者亡。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，老徐母被转身，他是心中辗转犯思量，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，欺压天子害忠良，既然是为己人臣为首相，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，国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，真不愧是忠里有砥柱那干国的忠良。老徐母他无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否端庄啊！老徐母想把爹歇，讲堂上手扶拐杖，一扬言。